刚刚听到的是陈伟霆的12种颜色，随后继续跟你分享到陈小春的0932，这里是 FM 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怎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熟悉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种那种臭脾气，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熟悉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，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甜蜜，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't wanna 被设定，明天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凌晨三二想一想我爱你，你不会很轻到有关系，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，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抽蓄，回忆中不敢转正经历，就怕在第一时间漏掉你的消息，热恋中多少眼睛闭，那些初见的讯息，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， No 就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明天三二想一想我爱你，可是真的很小心关机，看见彩色荧幕没反应，也许应该删除我的记忆， 凡人世变幻，

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晚来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夫人，又在吱吱等，暗香的老人依旧跟着那出征的归人。 晚来临北京，你可别喝太多酒，走在地安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 晚来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 陈升的这首歌《北京一夜》，陈升他自己的创作包括他的音乐风格都很有他个人鲜明的特色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，算是甜美系路线的郭靖，我们都能幸福着。 谢谢你陪着我走了这么久，现在你可以放心松开双手，不用担心随着心跳动，努力的执着，不得已需要被放弃的约定，在明天因为怀念变得美丽，从透彻的眼睛看见勇气，让你们都能幸福着，在各自的旅程快乐，回忆幸福的伤口被拥抱痊愈了，眼泪。

寂寞。 郑钧的这首《赤裸裸》，随后听到陈倩倩的《蓝颜知己》，这也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。稍后的时间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再见。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，忘下我曾有意的改变，情人知己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？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不舍念，知己心有灵犀，你觉我的思绪我懂你的来意，来来知己 缩着身体，只剩沉默不语。有时太害怕失去，但越是抓得紧，越显得无力。得到关心就忘了珍惜，一不顺心就打破心里，感情耗尽怎么来得及？为你承诺，只画面一点点退后，伤口一点点腐朽，感情还能撑多久？为你承诺，谁打死怎么回头？你的伤痛在我胸口，也许我们都要接受。何尝不是一闭上眼，那些过去就浮现。你最爱逛的店，还有你不知的房间，你最爱的音乐，有你最爱做的对，最习惯思念。 请问1033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在燕郊公园，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钟大鼓的演奏中，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，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。金钟大鼓起源于金钟三河、宝坻、香河一带农村。2006年5月20日，金钟大鼓经国务院批准，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。 请问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习近平24日上午视察海军机关，强调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了坚强的力量支撑。习近平24日致电祝贺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10周年。他指出，增进同胞福祉和亲情，把民族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。李克强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决定设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，部署深入推进全国通关一体化，制定后3年棚改目标任务。国际方面，英国曼彻斯特警方目前已经逮捕5名与曼城恐怖袭击相关的嫌疑人，其中包括袭击者的2名兄弟和父亲。在利比亚的黎波里被捕的弟弟正在策划在利比亚进行恐袭。菲律宾23日宣布，在菲南部多个岛屿实施为期60天的戒严，以应对棉兰老岛上政府军警与反政府武装的战斗。当地部分反政府武装已宣称效忠极端组织。提前结束访俄回国的菲总统杜特尔特昨日表示，不允许极端组织在菲律宾扎根，如果威胁蔓延，将在全国实施戒严令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上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置换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士达0316-3725-888。5月28号，盛世新型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，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，进店即有好礼赠送。活动热线0316-3088-066，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。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，旧金不分品牌成色，全部零折旧费，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，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，全场3折起。三河珠宝城。

天是什么年华的像青春一样怒放，最后要听到苏慧伦的歌不想想太多。苏慧伦最近几年在歌坛当中没有一些新作品发表，但是在当年她的非常清新的个人形象和她的曲风非常的搭非常符合，所以当年她个人的定位非常鲜明，有唱过很多少女情怀的歌曲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不想想太多。 当给你自由不想太多，觉得太重的时候，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？我和你不同，不你想做，我偏想留的时候，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？依赖了多久才能怀里的温柔？现在一个人，只愿大步往前走。我不想想太多，当别人又说起你的时候，不过是厮守，别夸张了寂寞。我不想想太多，当被利用又传来那首歌，爱你管别的。没有错，我和你不同，你想做我敢想留的时候，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？来了多久才能换你的温柔？现在一个人，只能大步往前走。我不想想太多，当别人都说起你的时候，不过是分手，别夸张了寂寞。我不想想太多，等雨滴又又传来你的首歌 ，Anyone at all at all， 还爱你没有错。我以为自己可以很洒脱，你苦苦的转身，我掉头走走，你想过有些难过，我自己不说却被看透，整个人被泪水淹没。不想想太多，是分手。我不想想太多，等雨滴又传来那首歌 ，Anyone at all at all， 还爱你没有错。 且让我给你安慰，

梁咏琪、单小鬼，在香港歌坛有一个派系叫做玉女派，从当年的周慧敏，再到后来的梁咏琪，其实，每一位，而梁咏琪现在生活的重心基本都是在家庭，很少出来发行专辑，或者说是拍一些，电影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罗志祥的《想逃》。 半夜你说你发高烧，需要我依靠的心跳。我想我很重要，关心一度没有回报，约好的人再也找不到。你想我乱了阵脚，想想你的每一秒，浪漫到无法思考。你有没有真心的微笑？别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多寂寞，你把我搞到快疯了，耗尽全力，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成是宝，不断欺骗自己，骗到受不了。我想要逃，请给我最后的拥抱。沉默比白纸还要薄，到底怎么爱你才有效？我完全乱了阵脚，想着你的每一秒，我烦恼无法思考。哦，给我你真心的微笑，别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如今努力把我搞得快疯掉，耗尽全力，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你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成是宝，不断欺骗自己，骗到受不了。我想要逃，请给我最后的拥抱。别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如今努力把我搞到快疯掉，耗尽全力，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你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成是宝，不断欺骗自己，骗到受不了。我不想逃，真实的爱我要不要。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如今有你把我搞得快疯掉，耗尽全力，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你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真是宝，不断欺骗自己，变得受不了。我不想逃，真实的爱我到不了。想逃，请给我最后的拥抱。 亲密，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拥有一样的回忆。心想着你，眼看着

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？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。 身材，期待爱的样子，男生烟花灿烂，这一刻你和他。 自然，两个人甜言蜜语的话都说不